好奇头条号呢，上来先跟大家说一件有点悲伤的事情 啊。对， 说最近有这个研究机构哈，对这个四川大学478名同学发放了调查问卷，然后调查这个脱发的问题。 脱发， 据统计说川大70%以上的同学有脱发的困扰 啊， 这怎么回事呢？ 川大就是也是一个一所高校啊，这个学生群体呢大概也都是在20岁左右，20出头， 现在都是95后了。 对，年轻的小伙子，漂漂亮亮的小姑娘们，就脱发了。 怎么会脱发呢？ 哎，为什么会脱发呢？ 然后这个调查了一些原因，原因得出说这个作息不规律是公认脱发的最大的杀手。 哎， 这个结论就是真的让我有一些意外哈。就是这个原来熬夜带来的最大的这个可能还不是最大的这个坏处哈，只是坏处之一是脱发。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熬夜， 经常熬夜。但是 因为那时候、就 是、但是你就很任性嘛，就是我怎么熬我不脱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就是选课的时候 你可以选下午的课 啊， 对吧？那同学们都会选下午的，不会选一大早的。然后呢就是每天晚上看一部电影，来一包瓜子儿 啊。然后就你没关系啊，我很任性啊，我头发多呀，怕呀，对吧？ 然后这条消息里呢，给了很多这个数据的图哈。首先呈现出来的就是在100个人中有70个人都会有脱发的困扰。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对男生女生也做了一个这个区分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饼图。 这个是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个脱发的原因就是作息不规律，几乎是占到了这个原因原因的比例当中，几乎是占到了一半，占到了48.48%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正常的这个脱发还有说是用脑过度还有就是压力过大这是一个分析然后还有一个这就是刚才说的了，77%的同学都会有脱发的困扰。 然后发现这个女生中呢有更多，77.95%有脱发的困扰，男生中有脱发困扰达到了55.41%，都超过了半数。这确实变成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了。 对，从这个数据上，从这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消息上看，已经是我觉得应该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快近80%的人都脱发，年纪轻轻的那么小，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作息不规律就是他这个消息分析的原因是因为作息不规律就是带来的这种危害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嘛不注意对吧，火力壮就是 可劲造呗 就可劲造但是你可劲造之后不是说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哪有点这什么这气质性的这个什么被病变或者真生病了感觉哪不舒服，它不是我头发没了咱就说的那什么一点就是说你秃了对吧，但是你秃了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年轻朋友们来讲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我觉得会远高于他们就是我真的可能哪儿不舒服这种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这个时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是一辈子都是嘛对吧，你看年纪轻轻的就开始有的比如说要是很真的是很严重的话对吧，没找对象了对吧，双十一我又自个儿单身狗又自个儿过的你哎呦你糟心 发一短信 糟心不糟心 发一短信给姑娘，姑娘说你的发际线感觉逐日在退后 就是也有一个就是调侃的一顺口溜是吧，就是说这个本科的时候还是什么这个郁郁葱葱这个什么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就是 硕士稀稀拉拉 就硕士的时候稀稀拉拉 博士 到博士的时候就一毛不拔了 一毛不拔了，希望大家不要走这个路线前段时间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今年诺贝尔生物学奖的一个研究，就是说确实就长期的熬夜会让大家智商变低而且会变得更丑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精神还是外形上都会受到这么大的折损，所以熬夜真的是一件特别得不偿失的事儿。 对，所以说也借这个消息跟大家再次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就是晚上不睡呀就是看剧呀或者说是有什么活动 刷微博呀 玩手机呀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年轻的时候咱还是悠着点对吧，那你看这就是还是有一个健康的外形，一头浓密的这个黑发 小伙伴们相信我吧， 如果你能够坚持早睡早起，你的生活会变得很不一样，就是你看待很多事情的方法都会发生改变啊，因为你的整个人都会就是积极一点，阳光一点啊。这个经常熬夜呢，确实会对这个人的情绪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就变得莫名的有点烦躁啊，这个就是感觉到容易感觉到情绪的波动啊。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这个人本来应该遵循的这个生物的节律，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为了你的秀发早点睡吧。 对，为了你的秀发早点睡吧。咱们大礼拜天的一上来之后，我刚欺负完这个网友听友朋友们，对吧，我说你们有昨天自个儿过特别惨的，上来之后又跟人说掉头发的事儿，这大礼拜天的咱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说点开心的吧。 说点开心的啊，成。 说点这个好吃的吧。说点好吃的，说最近这个开封菜呀又有新动作啊，虽然不是在咱们国内哈，但是这个开封菜就是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周边啊，这个周边 老会玩了，我告诉你， 老真的老会玩了。 对， 就是他们的周边完全是不囿于这个食品类，甚至是不囿于时尚类， 不囿于时尚。 这次这个出品的呢是一个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啊，我们也是先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给网友朋友们看一下，大家看看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其实从这张图片上来看，就是挺像一个做工挺精致的一个甜品。 这不是鸡腿吗？ 对，是一个鸡腿。然后还配了一碗，就是好像是浓汤，对吧？ 浓油， 叫鸡腿浓油。 那这次呢，这个肯德基日本公司推出的是一款炸鸡浴盐。说据了解呢，泡澡前撒入炸鸡浴盐，浴缸中会泛起细密的泡沫，就像炸鸡时翻滚的油花，然后同时呢，浴室内还会弥漫着由11种秘制香料调制而成的炸鸡香味儿。你说这脑洞是怎么开的？ 炸鸡的香味儿啊，就是大家就炸鸡啊，大家可能都吃过，对吧？但是你像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浑身都散发着这种炸鸡的味道的时候，还特别特别自豪，特别骄傲， 你会有一种错觉。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是一只炸鸡， 变成了一只青年油腻男，对吧？你说这时候这头上再没两根头发，你说哎呦我的天哪！ 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哈。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想给他们的这个出周边的这些，怎么说这些创意者吧点赞。我真的觉得这些创意不仅是能够就是突然间引起大家的注意哈，变成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是会在整个的这个。就是产品的品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啊，说这个肯德基的这个周边哎有预言了，这挺有意思。而且这送给小伙伴礼物也有了多的一个选项，对吧？ 哎，对， 很有意思的一个选项。 这时候花椒直播间里看到也来了很多我们的老朋友，焦哥，还有菜地的瓜，还有陆地巡航舰。就是 菜地的瓜很久没见了。 对，菜地的瓜应该是他一直都在，可能最近没有跟我们互动。然后立科来宋俏啊，伊娃，还有顶啊，特别欢迎顶这位用户，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到，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顶来到直播间， 欢迎 大家啊， 希望大家给我们打个招呼， 哎，给我们打个招呼，然后 刷一波666呗， 对对对，刷一波666，咱那个看看大家伙儿早晨之后精神状态怎么样，虽然说我们早晨起来之后吧，就给大家好像欺负了一把的感觉似的 啊，我特想知道，就是大家现在被窝里暖和吗？你们起床的小同学们，这个家里暖和吗？我跟孔文现在特别像这个。 啊，就是，对，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反正是挺暖和的， 基本上是夏天。 哎，对，你看这个时候小柜子，哎，小柜子这位朋友， 小柜子你也好， 小柜子你好，小柜子你好，小柜子，云，云这位朋友跟我们打招呼了，说666，谢谢谢谢，还有 谢谢诺诺，坐云观雨 666啊，都给大家666，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还有这个火龙大叔， 哎，火龙大叔哪呢？ 火龙大叔这个脑补的画面非常的有爱哈，哇，这么多的小伙伴都在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早间的时光啊， 哎呀，你看，对，哎，是不是大家以为就是可能 哇哇哇， 我 们一定要点一下名啊，半夜难受， 港城小伙子， 还有这个理解等于宽容。 柏拉图方程式， 谢谢大家。 半夜难受，理解等于宽容，暖暖心的茶，文化人儿， 啊，还有啊，云分享了我们的主播啊，在此一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大家 谢谢大家， 对大家， 我发现大家现在喜欢潜水呀、啊，必须得我们 搓 一下， 对对对，哎，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是这个关注我们节目有多长的时间啊，就是大家跟我们去互动的话，有一些话题，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然后大家有一些什么看法，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想问的、想聊的，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我们去聊起来， 嗯， 然后 或者是你不同意我和孔文的观点，你给我们怼一下， 对，咱怼一下，对吧？你看早上起来之后我就欺负大家，就是哎，我就问问大家伙啊，就是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掉头发的困扰？你们怎么办、啊？ 你们昨天这个花了多少人民币？ 对，你们昨天花多少人民币？ 昨天有没有人陪你们度过这个孤单的节日 啊？然后顶啊顶说老宋真棒哟，这是 老宋真棒， 哎，铁瓷这是朋友。然后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个时段，在8:30到9:30的时候，会有这个两位这个 牛了 啊、对，我觉得是挺牛的嘉宾啊、一个超跑俱乐部的创始人，还有品牌的负责人，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超级跑车的一些事儿。 嗯 啊， 哇塞， 对，超级跑车，反正就是 终于能看到这些开豪车的背后的人长什么样儿。 哎，对，反正就是什么，反正我据说啊，我听说好像是很多豪车呢，就是上去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挂档。 啊，是吗？ 对，它就是没有档位，好像就是有几个键 哦， 啊，就是在 全都是电子化的这种操控。 哎，对对对，然后就是现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土豪的话，让你们现在你教教我啊，没事你可以尽情的奚落我，说你孔文你太土了，你豪车你没开过，你告诉我一下，咱们一起聊起来啊。 好，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I wanna talk to you.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Mr. Smith, you reduced me to tears. I promise you it won't happen again. Do I attract you? Do I repulse you with my queasy smile? Am I too dirty? Am I too flirty? Do I like what you like? I could be wholesome, I could be loathsome, cause I'm a little bit shy. Why don't you like me? Why don't you like me without making me try? I try to be like Grace Kelly. But all the looks were too sad.Tried a little Freddy. I've got an answer to my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 哎，对，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啊。我们看到花椒直播平台刚才我们聊到的啊，白白豪侠他说，昨儿一上午5000大洋就没了，5000大洋， 这个我觉得算偏多的吧， 也不多呀，对吧？就 你怂恿大家 啊，就是那个私人定制， 自己花了不到5块 啊，就是私人定制的时候，那电影你看过吧？ 嗯， 就是大家那个，大家相信也都看过，就是里边那个 甲方乙方的现代版 啊，对，就是那个，就里边郑恺那个角色，就是给宋丹丹老师那个角色，就是给他私人定制的时候， 嗯， 对吧？因为是一个很普通的百姓， 嗯、 啊，就说让他体验一把做有钱人的感觉， 嗯， 一天你必须花出10个亿， 嗯， 你花不出去就不行， 嗯， 就不让睡觉， 嗯。 然后丹丹老师就剧中角色，我就印象特别深刻，那个表演我觉得拿捏得特别到位， 嗯， 也不多呀， 也不多呀。 对，所以说小马哥啊，不是小马哥，豪侠，五千大洋，哎，也不多呀， 也不多呀。 啊，乌拉拉的小马哥，他说掉头发怎么办？掉头发呀，掉头发你得早睡啊。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掉头发很多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不是不早睡啊？其实说到这儿，就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可能比如说会有遗传方面的原因， 会有遗传方面的原因。然后坊间的一些民间的偏方呢，是比如说这吃黑芝麻啊，或者是说多吃核桃之类的。 偏方我们都给大家说， 但是不一定有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这个营养均衡，然后作息规律，对吧？这都是 没错， 非常传统的一些旧方法。 精神压力不要特别大。 对对对， 哎对，你就比如说豪侠，咱花了就花了，花了。昨天我看的是什么呢？就是 花了再挣。 对你花了钱之后吧，只不过是这个钱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你身边而已啊，所以说别心疼。 孔文今天非常有哲理啊， 有哲理，我是一个有哲理的人，哲理的山路。我是你晶晶姐，她说超跑啊，这个打了好几个那个就是色眯眯的表情，看来也是对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嘉宾啊非常感兴趣。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男性的听友和网友，一说起车的话，真的是眼睛都发亮。 不灵不灵的 、 接下来我们来会迎来这个一男一女两位嘉宾哈。据我所知，现在超跑俱乐部里面的美女也是非常多。 哎呀， 香车美女的搭配啊，今天能够看到了。 我们的美女今儿还要唱歌呢。 啊，是吧？要和孔文合唱一首。我们来期待一下。 咋就给露出来了呢？ 昨天说是这个双十一啊，其实还是这个光棍节啊。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这找对象的消息。 找对象的事 啊，这找对象呢和另外一个因子有微妙的关系。这个因素呢是加班啊。这个消息说呢，说数据显示越加班越单身，越单身越加班，这听上去像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螺旋。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就是在我身边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而且还是异性朋友，就是女孩子。我确实我找不到男朋友。那找不到男朋友那怎么办？那就哎呀，就辗转反侧， 把青春献给工作。 哎对，所以说就把青春献给了工作，真的是就是有事儿没事儿的，反正我也没事儿。对吧？那我不就加会儿班。我就可能 反正回到家也孤孤单单 自己。对，回到家孤孤单单的也是自己，然后我就到家累了之后可能我就睡了。就不想那么多了。 对。 哎对， 这其实一方面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原因哈。一方面是这个个人的，像孔文说的这种，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休闲时光有人陪伴。所以还不如把更多的时间这个放在这个工作上。另一方面，这个用人单位呀，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欺负着咱们单身的人，对吧？就是觉得你是单身，哎，这个万一有什么加班的事儿，说算了，你这没家没口的，要不你来加班吧。 这个我就不同意了。或者说你什么啊，你离家近，来你来一口，凭什么我欠你的干你的。对不对？ 那这次呢，这个是真爱网联合智联招聘啊，共同发布了2017年职场单身人群婚恋的需求报告。也说这个单身和加班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非常靠近的这两件事儿。然后说单身员工被安排加班和值班是第二大职场常见的偏见行为。但他没说第一大是什么。 对，然后有这样几个岗位啊，你比如说是调查的显示啊，说是技术，财务，销售，设计，还有人力资源行政。不是你这不是这调查，我觉得就是这些 全包圆， 这些工种全都包圆了，哪儿都有单身的。 对，还有一个这个越单身越加班，越加班越单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把很多的时间都给了这个工作，对吧？你没时间脱单了， 对， 没时间约会了，没时间参加联谊了， 没错， 对吧？所以真的是希望这些用人单位哈，多多的关爱单身人士。你像咱们台。就是经常举行一些这种单身联谊会，对吧？这个团委有的时候就会关照这些单身的小伙伴们，专门为他们安排一些认识新人的机会。我觉得这对于这些就是圈子比较小的啊，很难走出自己的这个熟人圈的小伙伴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然后这时候看到彼得洛夫小狼，他说咋又是你俩，咋了？说我俩咋了？小狼，因为小狼也是，应该也是珊珊他们的一个朋友 啊、 哦、啊，好像是、我印象当中是啊，对啊， 我就记得小狼 珊珊吗？ 我就记得小狼在这儿这个憋着等着滑雪呢。 哎，不对 啊，不是小狼吗？ 是小狼约你滑雪吗？ 一时半会儿记不清了， 是吧？ 反正就是有一个小伙伴啊，说这个等着滑雪呢。 对对，要约滑雪。 感觉今年的这个初雪应该快来了。 对，但是据说也是这两天看到一条消息，说今年冬天可能还是会不是特别的冷 啊？是吗？ 对，嗯， 热烈欢迎，感觉很开心啊。 那也不要像我们直播间这样。 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温度就感觉像 啊。小狼说了，小狼说是我啊，是你约滑雪是吧？ 嗯 小狼。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比较短的消息吧。说的是一个悬崖边的餐厅哈。这个我们经常其实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空间，比如说把这个酒店和这个书店 对 结合在一块儿啊，然后这个有一些有意思的餐厅。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悬崖边的餐厅，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吧。 就是我们把问题抛出来之后呢，对吧，你这个搞对象啊什么带姑娘啊，你得去一个浪漫的地儿，对吧。 我一看到这种就是特别有格调的地方，我就觉得哎，求婚圣地， 你看是不是？就是我昨天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想就是你肯定喜欢这种风格。 蛮喜欢的。 对， 就我首先我喜欢暗厅 啊， 就暗厅觉得有神秘感， 有神秘感。 我不喜欢这个，这就是灯光特别亮，感觉跟大食堂似的 啊。就给大家就是给听友朋友们啊，现在就是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然后啊无法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们，跟大家描述一下，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海边，海边的这个悬崖或者是山上，中间给它掏出来一餐厅，你在餐厅里头呢，就是悬崖里边都是黑的嘛，但是布的这个灯光都是啊比较昏暗的，比较有那个有像爽说的有神秘感，然后呢就是你在餐厅里你就直接能看到这个大海，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再多人工的装饰真的比不过大自然的美景啊。有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有一些好朋友在朋友圈里发着他们结婚的这个照片，对吧，这个有一些呢是比如说这刚好在冬天了也没办法怎么这个在室外弄啊，就是在室内有一个布置的非常漂亮的这种像花海一样的这种结婚的场地，但有一些呢小伙伴呢就哎我就是比较别致一点，我就找一海岛，很简单啊，我就拿这个木头棍子搭一亭子，但是后面就是大海 啊， 确实这个大自然的美啊完胜人工的美， 是吧， 你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雕琢和太多的布置，但是非常的就是那个照片呈现出来的感觉确实是很有美感。 就这种不差钱的小伙伴就回来，就咱们就我多介绍我认识一下啊。 你说前者不差钱还是后者？其实室内办婚礼也很贵了 啊，就后者不差钱的。 北京时间来到了7:57，马上会有一个整点报时，送给大家一首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这是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你是通过这个手机的收听的软件或者是收音机的话，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的活力982的房间，同时还有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情况，跟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啊，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跟小伙伴们都打了一个招呼啊，大家给我们扣了一波六。就是 看到这个彼得洛夫小狼说崇礼县的滑雪场都开了。 是吗？这么早啊？10月、应该倒也差不多， 因为那边有造雪机 啊。对对对啊，然后也是现在欢迎大家积极的跟我们互动起来，咱们聊起来。现在也看到这个舒克舒克，还有李大傻妞，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角什么什么地儿啊，这因为确实有的这个有的朋友的名字啊，就是起的这个确实是或者是繁体啊，或者 比较生僻 啊，比较生僻，确实不太好念啊。然后谢明洲。谢明洲，这是我高中同学啊，很多很多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周末的最后一天哈。也提示大家，想去滑雪的同学们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护工作。这个滑雪毕竟还是一件类极限运动，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啊。这个从小到大我去滑雪，我爹妈都担心我骨折了回来。 哎，我觉得你还好吧，你不是前两天还健身的吗？ 对 啊。就是能，也是一个能造的主播。 是啊，彼得洛夫小狼说爽爽小姐姐是在新疆学的滑雪吗？你说对了，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滑雪，那个时候的雪场啊，就是新疆的雪场还没有那么的先进，还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叫这个就缆车呢啊，我们那时候是骑马上山的，这也是新疆雪场的一个特色，就是你滑下来之后，你把雪板自己拿着啊，然后骑着一匹马上去， 这够洋气的，这个 非常的酷，非常的西部。 啊，愿太阳，太阳是我们的老朋友，说跟我们打招呼，早上好，早上好，太阳。 早上好，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新鲜的资讯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个跟招聘有关的一件事儿，说的是公务员这个领域，说山西首次试水聘任职公务员，年薪能拿到40万。这真的是一件新鲜事儿。 对这个消息，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可能会有两个点，然后就是聘任制，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可能被这个工资，40万，因为这个可能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大家听到啊，公务员的这个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大家可能会被这个数字所吸引， 愿太阳说孔文越来越帅了，是因为他站起来了吗？ 是因为我站起来了吗？太阳。啊，就是我们的，因为就直播间很高大上，很豪华嘛，所以说我可以很自由的啊，就不像这个我们传统的什么电台直播间、啊、 最近有一点多动症前兆，我觉得、 对，就可以很自由的，然后跟大家这个走动一下呀，然后就跟大家互动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说按照我国现行的干部任用制度，公务员职务的任用方式有三种，即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目前呢，全国有多个省份 先后实行了公务员的聘任制。 哎， 那这次呢是在这个山西省人社厅公布了这个聘任制的公务员的一些标准哈。那也公开的招聘聘任制的公务员2名，年薪30到40万。这也是山西省首次试水聘任制的公务员。 哎，对，我们再次跟大家就是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是聘任制公务员啊。 嗯， 就是所谓聘任制公务员是以合同形式聘任，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的福利工作人员按照规定呢，聘任制公务员主要面向专业性较强的职位确有特殊需要的也可以面向辅助性的职位，就是很关键的一些岗位，或者说技术性很强、要求特别高、很特殊的这样一类岗位， 就需要专门人才的这样的一些岗位， 可能会用这种公务员聘任制的这种方式。在这个就是山西这次选拔的这个聘任制公务员，他的岗位就是山西省大数据产业办公室的高级主管。 哦， 大数据 这个就是要懂得数据挖掘和数据统计。 哎，对，而且就是行政级别还不低，是应该是正处级的建制。级别还是不低。 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为什么会有用这样的渠道去聘任这个公务员。一方面大家知道原来我们公务员的这个聘任方式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对于应届生来说是通过这个国考，对吧，这个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个过程哈。而且就是需要用人单位就是提前做很多准备，我明年或者未来几年我需要一些哪些岗位的人。那这个聘任制呢，一方面就比如说哎，我突然这儿有个空缺，突然我这方面技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空缺了，有一个岗位需要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人才，我可能可以通过聘任制很快的招聘到一个这个我们叫这个社招，对吧， 对， 社会上的这种工作人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聘任制可能也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种是不是就是自由感。 我觉得工作还是得干好的。 工作当然，就尤其是这个国家公职人员但是这个和这个我们叫编制内的公务员相比哈，聘任制说在这个各方面这个待遇呀，或者是一些福利方面，应该说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会签一个就是合同期限，通常是1到5年我觉得这个1到5年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表现好了，你可能可以继续的去这个续任，对吧？ 对对对，没错 而不是说我这个，哎，我一旦考上公务员了，我这就一劳永逸。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就是一种全新的岗位，等于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有的朋友综合考虑的因素，那比如说这个我可能离家近然后这个我读的这个专业呢，然后又有很强的技术性，而且我又偏向于比如说这个行政啊，可能技术我可能都去兼备这样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山西省首次试水，而且据说就是很多地方也都会慢慢的逐渐去试水这种聘任制的公务员。我看到网友风轻云淡从雷尼的分享当中来到直播间，欢迎，还有欢迎 Tommy 是这么念吗 ？Tommy， T-O-M-M-Y。 Tommy 吧 Tommy 从雷尼的分享来到直播间，还有轩轩欢迎轩轩。 谢谢咖啡 and tea 送了我们一个太阳。 哎，还有 Sugar 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也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公务员的这个招聘方式以后可能不单单是通过国考或者通过这个委任制了，对吧，多了一种选择。 哎，对， 也让大家就比如说你错过了今年的国考，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可以成为这个公务员。 对，还有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还有娜娜、Jessica， 这念啥呀？安龙飞，是吗？是安龙飞吗？我大学时候，我的睡在我下铺的兄弟 是吗？ 对， 听起来像一个大侠的名字，安龙飞， 安龙飞安大侠， 安大侠 我说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都是大侠，欢迎各位大侠，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各路神仙 对，大侠们来了之后，就是也跟大家打招呼了，然后也听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带首歌， 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哎， 个时候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啊，任淑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杨幂为我们添加了印象标签幽默好声音文艺范儿，谢谢幂幂， 谢谢 谢谢，还有时光，还有啊、GGQ， 哇，这是一位老师，还有雪儿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一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欢迎大家，看来大家这个过完双十一之后，哎，有闲了，嗯， 对，然后、就是、 有没有钱我就不知道了。 对，刚刚这个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啊，我们跟大家聊了，就上来之后，我们特别不友好的跟大家聊了脱发的这个问题， 嗯，聊了单身的问题， 聊了单身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跟大家就找工作的问题， 嗯， 啊，然后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很多好玩的、有意思的、有点有料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嗯。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件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事儿哈、 嗯、 说的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新锐的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就是知乎哈。 知乎 他最近做了一个线下的活动，是一个快闪店、嗯、然后在北京的小伙伴们有福了，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北京的三里屯儿、 嗯、 还开了这样的一家快闪店。这家快闪店呢叫不知道诊所，欢迎大家说来挂个号啊，11月10号三里屯太古里的橙色大厅门前放置了一颗大型的蓝白色药丸，这是一个举办知乎举办的一个叫不知道诊所的活动。 不知道诊所。 那这次的这个快闪活动呢会持续5天，是知乎在太古里打造的一个创意体验馆。按照知乎的说法呢，说就像生病去医院挂号诊断一样，生活中有了问题你就会来知乎搜索寻求答案，那就跟这个不知道诊所一样，你在这挂个号提个问就有人给你解答。 哎，对，确实好像啊，你比如说可能80后， 嗯， 啊，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会想到问度娘， 问度娘， 对，问度娘。然后呢，可能现在90后、95后， 问问身边的人， 哎，问问身边的人、 嗯、 啊，或者问问前辈，问问长辈的意见， 嗯， 啊，就现在的小伙伴们就特洋气，上知乎。 我觉得知乎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怎么说呢，答疑解惑的地方， 嗯， 因为知乎上的这些我们说这些博主吧，能叫博主吗？嗯嗯、或者说这些这些大 V 们。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特别的认真， 嗯 啊、通常写的这个文章呀、啊、特别的细啊、而且会包茧抽丝的给你去讲这个问题。通常你看过知乎，比如说你哎想买一个什么产品，哎我要这个测评，比如说空气净化器，哎、我怎么选，你去知乎上看一篇文章，你基本上就变成了这个半个内行了 啊， 你就能大概懂得它里面的一些参数啊。 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不知道诊所的长什么样。 嗯， 还是挺洋气的， 挺可爱的。 对，就是那个胶囊的形制， 嗯， 是它的一个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嗯， 啊，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就是早些时候吧，就是那种就大家那个挺搞笑的那种那个糖豆， 嗯， 什么脑残片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嗯，后悔药 啊之类的， 对，脑残片啊，后悔药什么这、嗯、对之类的这些东西。 说这次的整个这个不知道诊所呢会布置成医院的样子，因为扣合他的这个诊所的这个主题哈，说空间是以这个候诊室为中心，周边划分5个科室，是五官、心理、口腔等科室，实际上呢分别对应的是电影、心理活动、美食等主题内容。 嗯 嗯，那同时呢在这5天的快闪活动当中呢还会有类似于TED演讲的这个小型的演讲的区域，而且每天的下午呢知乎会在这里举办现场的 live 活动。 哎，就是这个周末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啊，如果是在北京的小伙伴们可以去三里屯， 嗯， 啊，就是今天这个9:30之后吧，9:30之后，等我们这个节目直播完毕之后，大家可以去三里屯就去看一看了啊，嗯、安排一下 自己，去挂个号， 挂个号，看看自己最近有什么问题， 去问个诊， 对，线下解答一下。 嗯， 春小璐从雷妮的分享来到直播间，还有新胖迪包子肉的点点啊，点点，这个是。我大学时候的队友， 嗯， 啊，这个球队的队友， 嗯， 谢谢兄弟们捧场，谢谢兄弟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大家有什么生活中的问题哈， 嗯、 也可以来问微微一笑，对吧？问问我和孔文， 对， 虽然我们不一定有答案， 对你问，对你，对啊，你可以问啊，我们可以不知道啊，对吧？ 但是就是可能我们的粉丝中，我们的这个听众中有人知道，对吧？ 哎、对 啊，我们听众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就是各行各业都有，而且非常有知识。 各行各业 曾经有一位就是叫陌上花发的花姐，对吧？ 花姐， 她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 哎，对，有问题问花姐。 嗯， 红绿鲤鱼，红绿红鲤鱼与驴，啊，这位朋友，你的名字也真的是够了，给我们送出了这个。 舞蹈秀，谢谢谢谢这位朋友啊。 是因为刚才孔文站起来稍微扭了扭腰吗？ 扭了扭腰。 你这个舞蹈新秀的这个门槛也太低了。 舞蹈， 谢谢谢谢、 啊。我不会跳舞，哎，就是我们嘉宾会跳舞。 啊，是吗？ 啊，传说的啊。 谢谢红鲤鲤鱼、绿红鲤鱼玉驴， 就是就小驴同学吧、嗯。 谢谢小驴同学、啊。 谢谢小驴同学，嗯。嗯， 总之这次知乎的这个线下的活动哈，应该也是他们未来一系列线下活动的一个开始。 嗯， 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多签一些知乎的大 V， 嗯、 然后呢能够变成就人们可以随时发问解答的这样的一个，变成一个很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哎，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行业内的小伙伴啊， 嗯， 就是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知乎的这种线下活动，我觉得真的是办得特别棒。 嗯， 就是有两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挺逗的。 这是一个应该是挂号的地方， 挂号，对，能看病先挂号。 嗯，然后里边的这个知乎的工作人员还都穿着白大褂呢。 嗯 嗯，然后它上面有一个标语是这样写的，说你很忙但知识不慌张。 知识不慌张是什么意思？ 嗯、大概意思就是说让大家多学点东西呗。 嗯 嗯， 对， 还是打知识经济的这个现在这个潮流。 嗯嗯，好， 总之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终身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院太阳说很有意思，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嗯、 哎，对，太阳你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 嗯， 对，因为太阳是在密云。 嗯 啊，其实还好，不是特别远。 嗯， 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 嗯， 就是周天了，大家今儿都歇着呢。 嗯， 不知道大家在工作当中， 嗯， 被老板叫到办公室， 嗯、 说你，哎，这你来我这一趟，大家什么心情？ 我有过 啊、嗯，你什么感觉？ 前一天晚上彻夜不眠， 就说老板第二天早晨要说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嗯、 也没说什么事儿， 对 对吧？ 嗯。 一晚上睡不着觉， 我觉得自己不紧张、 嗯、 其实我觉不紧张， 但是就是睡不着觉， 就是还是会在你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这个、 啊、 就是紧张的感觉、 哦 嗯、有一种压力。 我跟你说，掉头会有老板的原因 是吧？ 对， 刚才有吧，就是有大概20%的同学是表示说是压力太大， 对，压力太大，紧张和焦虑、 嗯、 啊，对，紧张。 院太阳也说紧张， 哎、嗯、对， 被老板召唤了，紧张，主要是不知道好事坏事啊， 对 对吧。 嗯， 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呢是知名的互联网大公司这个老板， 对， 亲自叫员工来他办公室。 对，没错啊，我们 就是昨天的事儿， 就是昨天的事儿。对，今年的这个就双十一呢，是啊，就各种各样的他的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单身呐、啊，什么什么购物啊，对吧？但是今年10月11日也是腾讯啊成立19年的生日，这个鹅厂的内部预热活动也十分有意思啊，搬来了1号人物，也就是他们的老大马化腾。 嗯。 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搞了一个内部的一活动，这老大呢，通过一个他们自己建的一个系统， 嗯， 给所有的员工都这个跟他们打招呼了。 嗯 啊，因为可能很多这个在基层啊，在一线的这些员工，可能有的时候也，人马总也很忙嘛， 对 对吧？可能见马总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多啊。就这个时候呢，就过生日了，马总主动跟大家伙打招呼，还让大家伙挺意外的。 嗯 嗯， 然后这招呼是这么发，给大家看看这个图哈。 对，我们给大家准备 了这个图，就是很多的这个腾讯的员工都收到了这样的一条微信。 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内容也很简单， 就 是这 嗨， 请你来我办公室一趟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腾讯的员工们也挺有才的， 嗯 啊， 看大家的这个回答哈，大家也可以就是自己套用一下，觉得自己如果在这种情境下会怎么去回复这条消息。 对，然后这个有员工就这么回了，他说老板洗车还是加油 这完全是小弟 啊。然后这个这马总回的说谢谢你加油， 嗯 啊，给对他工作上的一种鼓励、 嗯、 然后给另外一个同事发的说嗨，请来我办公室一趟。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就是心更大，说啊，说你这么快就要提拔我当副总啊，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这种气势是要有的， 是的 啊，对，这个时候马总， 这个准备是要做的， 这个准备是要做的啊，就是不想当老总的员工不是好员工吗？ 是的，是的 啊，然后这个时候马总又回来说谢谢你加油啊，委婉的给回绝掉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各种 一不留神透露了自己的雄心大志，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同事那老板发来信息呢、 嗯、 还是要回的， 嗯， 但是后来发现马总回的都是这几个字，谢谢你加油、嗯。 还有特别傲娇的员工，可能是知道就是大家都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微信哈、 嗯、 所以就这个干脆傲娇一把。 对，干脆傲娇一把，马总说了说嗨，说请你来我的办公室一趟。然后有个同事就这么说了，以前有个骗子也跟我这么说过 还有人说回头再聊吧，说很忙呢。 对，这是马总的，你忙我也忙，咱约个时间啊。 嗯，请预约我的经纪人。 对，请预约我的经纪人。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对，总之这次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员工活动哈， 对， 就是、大家的一个团建啊，也迅速的拉近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这种距离啊、就是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原来这个企鹅厂，这鹅厂里面的每个员工都有这个大 boss 的微信啊， 对吧？ 大 boss 的微信都发些啥呢？ 大 boss 微信发些啥？ 不怎么更新。 反正我觉得这个。肯定会让一部分员工觉得我就是不管是这个亲切也好啊，或者说有趣也好， 嗯， 对吧？ 嗯、 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就是你不管咱怎么贴近呢、对吧？员工把活干好了之后，还是得给人涨钱，这是王道。 嗯、明白了， 对不对？ 嗯。 就这个同意我观点的小伙伴们啊，就是这什么 刷一波一， 哎，对不？咱扣一波一，咱走一波。就是我的观点就是，老板如何跟你亲近啊，如何这个啊欣赏你啊，或怎么样，他就不给你涨钱。你说这事儿？ 孔文觉得这个老板拉近和员工距离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甩红包。 甩红包啊，对吧？大家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的话，就咱甩一啊，扣波一。 大守护扣了一， 你看对不对？ 嗯 啊，对，还是来点实在的，是不是？ 好，送给大家一首歌，马上回来。 夫小狼针对我刚才的观点，他说话糙理不糙，没毛病。 嗯， 我说的也不是特别糙吧，是不是？ 钱到位了，工作都好说，是吗？ 对，钱到位了，工作都好说。 嗯，好，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条也是高科技的这个消息吧，也来自咱们这个就是超级创业者 Musk， 对吧？ Musk 啊，这个他不仅做了这个某斯拉这个电动汽车啊，做了这个火箭，然后最近在做这个隧道，对吧？然后他最近又有一家机器人的创业公司马上要出现了。这个他的主创呢，也是来自 Musk 的这个 AI 实验室，人工智能的这个实验室。这次的这些机器人呢，其实主要是有一个工作，做家务， 做家务。啊，这个对于你们女性同胞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我真的是特别欢迎，就 是 举双手赞成这样的机器人走进我们的家。 哎，你是一个喜欢做家务的女人吗？ 我不是。 不是。 我一向崇尚家务要外包。 家务要外包。 宁愿用那做家务的时间多是挣点钱。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对对对，没错。 因为每个人的就是他工作的这个时间其实是有价值的啊。你说我用这个价值是来做家务呢，还是说去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其实是我们值得衡量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价值可能会有这个高低大小这个区分吗？ 对呀、啊。就比如说，这一个小时可能我能写一篇文章，对吧？这一个小时我也可以洗很多碗，对吧？那我选哪一种呢？ 对。这个时候看到点点给我们送来了气球，谢谢点点啊， 谢谢点点， 一直在连机，谢谢点点，谢谢兄弟， 谢谢兄弟 、有时间来北京找我玩。我知道，虽然说你家务活儿挺忙的，什么老婆孩子家里你这活儿都包啊，挺不容易的。但是稍微是抽出来时间给自己放松一下，你这那个什么啊，来找我玩，邀请你啊。 啊，继续跟大家说这次 Musk 的这个公司显示出的这个机器人的硬件呢，已经足够灵活了，可以模仿复杂的人类行为。他们不仅可以清扫地板、整理橱柜、清空洗碗机，最后还可以打开一瓶啤酒，递给这个它的主人。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罗宾·威廉姆斯曾经演过一部电影叫。应该叫机器管家吧，很老的一部电影了。那罗宾·威廉姆斯是演其中的这个机器人，他是陪伴这个家庭走过了，应该说是三代， 对， 就是两代的这个宝宝出生，然后他都这个在他的岗位上哈，管理好整个家，操持整个家的这些家务，后来好像他慢慢有了人类的感情，但是他也需要一个伴侣，最后的结局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他有了一个机器人伴侣，还是有了一个人的这个。身份吧， 我觉得机器人的伴侣可能，反正怎么说吧，就比如说这种家庭的机器人啊，可能会确实是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方便，而且它离我们真的不远，会逐渐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做家务这种事，它是可以标准化的。比如说，我怎么样这个把这桌子打扫到什么情况啊，把这个玻璃擦到多干净，一旦标准化了之后，我觉得家务会变成一件让你特别省心的事儿。所以也这个期待一下吧，这种家务机器人能够尽快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哎，对，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半点报时，大家不要走开啊！跟大家刚刚也预报过，在下一个时段呢，会有两位嘉宾 Vikings 超跑的创始人，还有他的品牌负责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去聊一聊超跑的一些话题和一些好玩的事情。 终于要揭开谜底了， 终于要揭开谜底了，大家不要走开，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侯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王 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今天是一个快乐的周日，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你是收听的话，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通过关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同时还有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哎，对，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挺热闹的啊，然后也一直在跟大家预告啊，这个时段呢会有两位非常牛的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他们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是Vikings 超跑俱乐部的创始人孟庆彪孟总，还有他的品牌负责人吕新蕾女士，欢迎二位， 欢迎大家、 Hello. 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好低调啊。 新蕾。 大家好，大家好。 对，咱就说话的时候可以把话筒拉得近一点， 尽量靠近一点。 好的，好的。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这个马路上那种这个发动机特别响，然后这个特别酷炫的这个超级跑车背后的那些人。 对，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吧，就是过来的时候可能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四轮，是两轮的摩托。 对对对， 也有这种情况啊。对，现在 刚刚那个这个在花椒平台上，这个妮妮大守护问我说，你们下班了要换人吗？说喜欢我们，谢谢你喜欢我们，我们没下班，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下班。 对，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吧啊，就是我们 Vikings 超跑俱乐部现在有的一些车，给网友朋友们，我们先看一下，吊着大家的胃口。看看啊，这 真的不是科幻电影里的车吗？ 对，就是孟总也简单跟我们说一下，这两台车是什么车呀？ 这两台左边的那一台叫 KTM， 是一个非常限量款的车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周立波那一台，就这台车就很大的特点是它全部都是一体化定制的，然后那个没有任何的就是它不是量产的那种，就是非常就是大量生产的车型，而且同时就是还有很大的特点是它根本没有车顶。所以你开到街上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天气，不要在下雨天开。 没车顶的话，那这个车是不是就是我开得特别快的话，会有一种这个不安全感？ 这个车通常是怎么说呢？它不适合你，比如说跑高速啊之类的，因为这车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没有那个就是 ESP， 就是没有这个就是思索这个轮子的这个防锁的系统。第二是它没有气囊，所以对，所以这个车 超级跑车的安全性。 对，所以这个车其实更适合比如在赛道上去开啊之类的。 我们这个花椒平台上有好多这个超跑小白哈问的问题，一上来就抛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说哇这一部车要多少钱？ 其实很多车的实际价格低于大家的这个 想象。 对，就比如说左边这两台车其实价格差距蛮大的，就左右这两台车。 对， 右边是那个 就是兰博基尼的最经典的LP700、哦、大牛、 哦、对 这个车的就是新车价格指导价在至少在600多万以上、 哎、我的妈呀， 对，然后二手车价格也在400多万以上 啊、哦。 然后左边那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贺，新车在150万左右，200万左右、 哦。嗯，行，我们看这个就是价钱吧。听出来之后呢，咱先不聊钱啊，因为聊钱的话就总觉得自己挣的特别少。就我们先看车啊，这也是这个 Wagons 门口这个停的一部分车。 嗯， 啊，这也是。 你看看完这些图片之后，我们有网友问说，底盘是不是很低？要戴头盔吧？你要戴头盔。应该是赛车吧， 对，一般是这样，就是平时在街上开是绝对不需要戴头盔的，但是如果上赛道开的话、 哦、 肯定需要， 嗯， 为了保护安全、 嗯、啊。这是一辆很漂亮的这个红色的法拉利， 嗯， 对吧， 这台是法拉利的 F12， 嗯，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车型，这款车型现在已经停产了， 哦，已经停产了，就是，哎，就是因为这个提到跑车的话，就是速度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这款车，它的这个就是百公里加速是多少？ 三秒，对对对， 哦，跟特斯拉也差不多呀。 其实特斯拉更快一点， 是吧？特斯拉是2秒多， 对对对对对、啊。 但是它是电的，就是这个好像。 孟总好实在呀、啊。 就好像这个就是可比性还是不是那么特别具有可比性， 是的，就是这个特斯拉虽然起速那一下非常的就是给力，但实际上真正开起来的话。它会开到比如说高速的时候、 嗯、 就快速开的时候它会还是就是有一种后劲不足的感觉， 就是动力还是没有这个汽油车这么的 是的 火力猛、 就是、对对对，它没有办法长期保持那么快那么高速的那种给力的感觉， 嗯， 而且同时呢这个电动车跟传统的这种汽油的超跑有最大的不同是就是没有声浪， 嗯， 声浪是很多超跑爱好者喜欢就是超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啊、哦、是这样， 声浪太强， 对，其实现在孟总因为是企业的创始人啊，对这个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嘉宾，就是就是我们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啊，可能就是年龄段不同，有的时候也可能很小，也可能就是这个就不管什么时候啊，就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就是对超跑有一个概念，在记忆当中是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忆？ 是这样，我这边其实这我回想起来、 啊、 回想起来更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在我初中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小时候是在天津长大的， 哦， 那时候在街边看到一款跑车，然后其实就是宝马 Z4， 它就并不算超跑、 嗯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已经可以了， 对对对对，但现在看起来它并不算超跑、 嗯、 但在那个时候我心目中已经是觉得它简直就是一个美学的一个极致， 对， 所以当时 那时候大家见过跑车的都不多呢， 对对对、 嗯、对对对，街上非常少见， 嗯， 而且做的流线型这么强， 嗯， 对吧，然后车头这么长、 嗯、 车尾这么短的这种很超乎一般想象力的车， 嗯， 所以当时给我留下了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震撼的一个印象， 是吧， 嗯，后来就跟我父亲说，就是哎，那我好好学习，将来如果考上清华北大能不能给我买一台，然后他就说行啊，你要是真考上的话就给你买一台， 哎，我好期待这个故事啊， 对对对， 的后续， 结果最后没有考上所以就失去了这个得到宝马这次的机会 啊。 嗯，不过当时怎么说呢，至少代表了一个小男孩很小的时候一个心中的梦想吧， 对， 就是对这种极致的设计，一些这种流线型极致的设计，速度的一种追求。 对对对，没错，这个是因为确实对于男孩子来讲，可能确实每个人就是不管是跑车还有汽车啊，因为车对于男人来讲就是一种，有人说这个就是跟老婆一样嘛， 对， 或者说跟 昨天心理学专家也说了，说有时候车是男人的一个投射， 对对 对, 对， 觉得就是自己啊、 嗯，对， 所以车不能随便借，对吧？因为像老婆一样。 对对对，新磊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位这个。 谢谢 姑娘啊，对，你人生当中这超跑这个有印象是什么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每天、嗯、 进来可以再进 去，其实我觉得我每天呢、啊、都在刷新对超跑的一个印象和记忆、嗯、最早的话回忆起来也真的是得有6-7年前吧、 嗯、 那时候我感觉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就是匆匆那年的时光、 嗯觉得是吧， 当时那时候是记得当时我们院系有一个师哥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应该是有三年多的一个爱情长跑、 嗯、 然后呢希望在毕业之前呢能够给这份感情一个结果吧、 嗯、 然后当时就是 在海边，因为学校当时在海边嘛，然后他准备了一辆红色的一个敞篷的超跑。当时呢，我对超跑也没有太深的理解，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车型，也不记得它是什么名字，就记得是红色的，特别绚丽的颜色。然后呢，在海边，然后就特别拉风的一声那个油门轰过去，然后那个女朋友就上车了，然后还准备了很多的玫瑰花，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海边求婚。然后当时的感觉就是超跑的感觉，就是给人一种就是那种心跳那种感动，还有那种震撼吧， 浪漫。 然后对，然后还有一种少女心的那种爆棚的感觉。对， 可以理解。对， 这就是我记得我最初对超跑的一个有点懵懂的印象。 等会儿啊，但是后来呢，他们那对后来怎么样？ 后来的后来我也不太清楚。 就希望他们过得幸福吧。 对对、 啊、红色的玫瑰，红色的跑车。 我得问问爽爽。因为就是刚才那个孟总提到，就是有一个梦想是就清华北大啊，结果咱这次也没落上。虽然说现在咱有的不少啊，但是就是那会儿的梦想可能最初的梦想还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清华北大这个梦想，这个作为我的搭档爽爽啊，他是北大的， 但是就是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哈、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不能拥有超跑。不仅是这个，我这家长的承诺我们先单论哈、就是这个就毕业生这很难，真的是很难。因为这个拥有超跑在我心里还是真的人生赢家的代言。才能够拥有超跑。 对，就是接下来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啊，就是我们聊到这个超跑的时候，可能确实每个人提到或者见到的话都会可能眼前一亮，或者说心中都想去拥有。但是 多少都有一些情节，包括这些年的那个速度与激情、 对 吧？ 对对对， 这个、 没错没错。但是就是这个超跑就是真的是离我们那么远吗？就是今天可能在我们节目之后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离我们其实并不是特别远。 是的 吗？ 对，离我们并不是特别远。就我来说一下我的啊，我关于超跑的概念呢，就是应该就是小的时候看电视，就是港台的那些偶像剧，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比如说就是人家家就什么时候没缺过钱，然后人家也什么都不干，就是成天就什么西装革履，然后就是他特别现在叫什么霸道总裁，对吧？然后就开着超跑，呜，然后就找那个就是类似于一开始一个灰姑娘式的角色，这样一个女主人公，然后到最后这个什么什么感动啊，两个人恋情啊， 下一首歌 虐心什么歌？ 无敌是多么 什么玩意儿？ 就是美人鱼里这个就邓超演的一个霸道总裁嘛。无敌非常寂寞，每次都是开着超跑去接这个美女哈，送美女回家。 对，然后其实我第一个对于这个超跑的概念是源于影视剧的啊，源于影视剧的。这个时候，妮妮她说无敌，现在在花椒直播平台，还有在我们微信公众号，还有在北京时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啊！ 来告诉我们你的超跑的情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懵懂的呢？ 对 吧？开始有这个苗头的呢？ 对， 你心里拥有超跑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对，或者说大家就是现在啊，就是不管现在有没有能力，或者有一定的能力，以后想不想拥有一辆自己的这个超级跑车？如果大家想的话， 这还用问？你送我，我绝对不拒绝。 如果大家想的话，咱扣一班一啊，扣一班一。然后这个时候呢，Wagons 也是有一个他们的超跑宣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在这段酷炫的视频里哈，我觉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 什么？ 那辆橙色的跑车 啊，兰博基尼。 孟总跟我们说说这辆呗。 对，这辆那个刚才应该是兰博基尼，兰博基尼的盖拉多。 盖拉多听过。 对，这台车也是已经停产了， 是吧？ 已经停产了，然后现在的市场的售价应该是在150万在200万之间，在二手的一个价格。 好，这个时候倪妮大守护，他说上初中的时候有个男孩追，没答应， 后来人家开超跑，我开摩拜。 啊、你骑摩拜？ 你骑摩拜啊？没关系，事儿都过了嘛，对吧？咱有骨气，他没找上，咱找下一个，是不是？再说我估计，反正孟总那资源不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孟总啊，就是，再跟我们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 Vex 超跑俱乐部，它是一个，因为它也是一家企业，自己创办的一家企业。 是的， 它是怎样的一家企业，或者是怎样一个俱乐部？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其实 Vegas 是一群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一起组织在一起，把怎么说呢？去希望给大家提供，能让每个人都享受超跑机会的一家俱乐部。所以这家Vegas 呢，主营业务是超跑的租赁，超跑租赁。偶尔呢也会就是对一些客户，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去买车，但更多的是去租赁跑车、租赁超跑，还有一些个性化的汽车。其中呢，我们因为是希望给每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嘛，所以我们的定价的门槛拉的是比较低的。我们的租赁的超跑呢，其实从1000元左右，一天就开始有，当然了，也有比较贵的车型，上万的也有，但更多的是集中在1000元这个级别，1000元。同时呢，也为一些比较忠实的客户提供了一系列更多优惠的套餐呀之类的这样的服务。当时我们打造这个俱乐部呢，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怀揣着美好的情节吧。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开超跑，这次开超跑是开一个朋友的跑车，当时是在三亚、哦、对，然后那个一个朋友借了我一台车，是奥迪的 R8 敞篷的。当时沿着海岸线开这个车，感觉非常的就是看着那个蓝天白云，然后包括在夜里看着这个敞篷敞开篷，看着这个星光，感觉非常的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加上这种急速的这种飞驰，所以我觉得就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体验这种生活的一个权利，然后每个人也都应该能拥有这种体验世界顶级设计、体验这种极致速度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就想，当时同时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国内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很大规模的、非常正规的、连锁化、成规模的去租赁超跑给所有的这个人。所以呢，我们就想，开始去尝试这样一个业态，这样一个企业。 就是我觉得 很年轻的一个创业公司哈。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通过这个什么这个租车呀、那个租车，我们可能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场景，对吧？就是日常需要我们出行，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场景也是需要这种。 很需要， 很需要。 我就想到一个场景，同学聚会， 就跟那个就是《夏洛特烦恼》一开始的时候，夏洛， 我还记得那个 玛莎拉蒂总裁， 对，夏洛的小舅子开着玛莎就跟那绕绕，就一定得让同学们都看见。 对，我还记得原来《水木年华》里就是那个卢庚戌嘛，他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他说毕业了大概10年有一个聚会，然后大家都是已经都从清华建院出来，都是非常这个变成成功人士了哈，然后大家都开着自己的车，就怎么样也得是一个 A6 啊这种级别的，对吧？然后他呢就打个车，还要停老远然后走过去。所以就是确实我们需要，当然这个场合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啊，也还有一些其他场合，比如说这个我就是为了自己开心。 对， 对， 其实就像刚才孟总说过的，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对于很多人来讲，它需要生活的体验。那其实这种体验，我觉得可能它会有这个成本的高低之分啊。那你比如说我体验一家新的餐厅，这也是一种体验。那我体验超跑给我带来的一种生活啊，一种速度上的一种享受，它也是一种体验和生活。 我们之前也那个聊过，就是现在超跑也有共享这个概念了。 是的。 你们也在往这个方向靠近吗？ 是的，我们这边其实有 两种就是车的模式吧、一种就是我们自己采购然后对外出租，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跟一些公司合作，目前还没有跟个人、跟一些公司合作，从一些比如说这些公司它本身有就是买车的一个需求，可能他们同时用来卖，有的是同时为了增加自己的一些资产，我们会把车拿过来托管在我们这边，我们会有一些协议，无论是租赁还是说一些协议，然后去我们再对外出租。所以在第二种模式里其实跟共享是比较相关的。但是其实我们也有调研过，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些客户，包括有一些就是朋友吧，跟我们聊过说能不能把个人的车放到我们这边来出租。这里面现在我们对个人这块其实怎么说带着一个问号，当然对着共享这个模式带着一个问号，就在于什么呢，真正拥有超跑的，他买了超跑的这些人呢，其实很多时候他是不是真的会在意用超跑赚一点零花钱这样的一个需求，到底是不是长期大量存在的。而同时他最关注的是他对这个超跑的一个拥有感，包括他愿不愿意让别人开。同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这个车在被人租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任何的事故磕碰，这里面的潜在的纠纷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采取的方法还是自己采购以及跟一些公司进行合作，这样大家都是正规的协议，就是标准化的一个服务模式，不会有太多潜在的风险。 对。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新磊啊，就是因为在 Wagons 就是创立的时候，就是确实就是提到超跑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个老百姓就觉得这个生活离他们很远，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说我们的一种理念是需要被大家认识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举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宣传，对吧？那咱们都举办过一些什么样的宣传，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个企业，然后让大家能够觉得就是在这儿它离你并不是很远。 我们现在呢给我们的会员包括就是这些广大的爱车组朋友们，我们都会定期的举办一些就是主题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在赛道会做一些赛车的体验，就我们可以开着超跑上赛道感受不一样的驾驶体验，然后呢还可以带着会员感受这个漂移的感受，我们还有专门的赛车带大家去感受。另外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俱乐部做一些这个像酒会啊试驾会，让一些就是可能之前接触跑车不是很多的朋友也可以有一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零距离的接触超跑。另外呢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根据一些会员朋友的需求，特别的定制一些小的聚会，小型聚会，比如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德扑室嘛，定期的话也会大家一起过来玩玩德扑。像这些 特别想问问新磊哈，就是超跑你们这些俱乐部里像你一样的美女多吗？就是对超跑感兴趣的女生 谢谢了小美女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帅哥美女，像你说的那样 一听就 是 颜值高的团队 对，因为前两天这个我也去过他们店里一次，美女确实不少 偷偷去考察了一下， 对对对，因为这个因为确实提到跑车嘛，就是而且有那么多，所以我去看了看，真的是感觉非常。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超级粉丝，就是对跑车有一种就很浓重的情节，然后就是想拥有啊，想去驾驶，肯定很多。 绝对有，而且其中有的已经跟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对，就特别巧，就是我们在建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曾经收藏了一台车，这台车当时在收藏与否的时候，团队里还有个争论，当时是我执意要收藏，是一台叫做奔驰迈凯伦 SLR 的一个车，是奔驰最早就是一款独立的超跑，由迈凯伦来负责操刀设计，奔驰负责生产的，全国呢也就十多台，当时收到这款车呢，同事觉得以后流通是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决定就觉得很有收藏价值，就拿下来了。结果呢开店没多久就过来了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人，过来就说这台车我也有一台，然后这个大家能不能一块儿回来出去玩啊，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也是超跑界挺有名的一个朋友，然后自己光自己收藏的这个超跑应该就有不下20台，就是像这样的这种超级的这种玩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其实很多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非常经典的稀有的车，大家就结成好朋友。 身价很高的超级粉丝。 我觉得这个身价不身价的咱就不聊了。就是Vikings 他的一个理念，刚才我听孟总说到，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以平民化的价格去能够接触超跑，体验超跑。 是的 啊，也就是咱们这样一个企业，一个俱乐部的一个理念。那么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我们可能也听说过什么其他的什么超跑俱乐部，那就是咱们除了这方面跟他们不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 在之前超跑俱乐部其实在我心目中的理解啊，更像是一个社团，像是一个车友会的一个类型。就是说我有一台，我自己拥有一台车，我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然后参加一些活动交友，以这个为目的的一个组织。很多是这种非盈利性质的这种组织。 非盈利性。 对，像比较有名的 ICC 啊什么的，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像我们这边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认为啊，就是一个超跑版的神州租车，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可以这么去类比， 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超跑的距离。 对，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以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服务方式去租赁车，无论是你想在本地，像刚才说的去朋友聚会啊，是去这个自己去体验呢，还是外地在外面出差，可以去租一台超跑。我们希望是满足这样的，无论是本地还是出行的一个需求。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新的理念的超跑俱乐部哈。 对， 看到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也说，帅哥美女你们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有这个很多帅哥美女，对吧？ 对，有很多帅哥美女。海的蓝海的天空。 妮妮说突然感觉平民化了，确实是这样。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57，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 I'll Be There， 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来跟两位小伙伴聊我们这个不一样的超跑俱乐部。 大家拜拜。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活力调频，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九八二进到我们的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这个时段跟我们去互动聊天的依然是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 WEX 创始人孟庆彪，还有他的品牌负责人吕新磊。美女，欢迎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 Hello 大家好。 刚才上半时段其实我们聊了挺多的了啊，包括这个我们的企业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服务， 主要是这种新的模式。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孟总说到，就是这1000块就可以体验这个超跑的这个试驾活动。 是的，是的，我们如果是试驾的话，其实都不到1000， 是吧？ 对，我们试驾一般是在百元，就几百块钱。 啊， 确实是开始平民化了。 对，就能够满足一些这个男孩子的超跑的一些梦想。 其实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比如说自己的男朋友过生日哈，你说我送你1天的超跑， 这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就生日礼物。 对， 有的时候给男生真的不知道送什么，你说我也不能给你送辆车送块表，对吧？但是我可以给你送1天的回忆，对吗？ 你咬牙送了呗， 咬碎了也送不了。 对，我觉得这个好，因为现在就是过节日的时候啊，大家可能送一种实体的礼物确实现在非常难，就也不知道人喜欢什么， 谁也不缺什么， 对，谁也不缺什么， 是的， 就给大家送一种全新的体验。 对， 我觉得是一种挺好的方式。对，然后还是想跟这个今天我们的二位嘉宾去聊一下，我想还是就是聊一下超跑，因为超跑就是我们通常提到的概念可能就想到这个就特别贵，是吧？然后特别快， 是的， 然后特别拉风，就是其实在这些好多超跑里头，它是有它的这个包括品牌的积淀、技术的含量，还有它的工艺、它的文化啊，就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的 啊，对，这个孟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比如说咱们可以拿一款这个品牌的车型举例啊，我们先去聊一下。 好的。是这样，其实很多超跑它贵呢分成几方面的因素吧， 就是贵有贵的理由。 对，第一方面其实先说一点，就是实际的第一方面，其实它很多超跑里面有非常高的一个工艺，就是技术的含量。就比如说法拉利的车为什么贵呢，是因为它所有的这个超跑都是由它的 F1 赛车的这种理念和技术延伸过来的，然后变成量产的车型。迈凯伦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他们全都是基于 F1 赛车的一个技术去打造的这些跑车。所以你看法拉利的车有个特点，就是当法拉利的车队在 F1 赛场上成绩特别不好的年份，它一般就很有可能生产出来特别经典的跑车。是因为它越不好年份，它就去研究它的新技术，然后就会把它的一些技术用到这个量产车上，反而能打造出一些很经典的一些这个超跑的一些车型。这是一个，就是它有很多的科技在里面，尤其是这种这种动力学啊，这种空气动力学啊，这些东西。第二呢是本身呢有很多超跑它是就是很多是手工去打造的，很多手工打造，它并不像一般的这个一些普通的量产车一样全部流水线，很多手工打造的部分它的定价就会比较高。另外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品牌效应，品牌的问题。同时第四个呢就是大部分的超跑都是限量的，就是即使是号称量产车的车型每年都有非常有限的配额， 就拿现在还拿法拉利举例的话，它最新款的488的这款车型每年在全世界只有8000台的配额 啊，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 4S 店比如想买一台新的法拉利488、是绝对买不到新车的，那他会跟你说可能至少等到明年的年底甚至后年的这个年中才有可能拿到车。对，我们有时也会跟一些 4S 店合作，从里面进一些就是比如说非常新的就最新款的车型，这里面一等有时就得等个一年 啊。 总之就是它的稀缺性， 对，还就是 无论是手工还是说限量哈， 是对，就是聊到法拉利的话，就是因为就是我男人喜欢车，但是呢就是也不是特别懂，就法拉利我听到过，比如说什么有叫什么什么恩佐法拉利，还叫什么拉法， 拉法 啊，就是这是俩什么车呀？ 恩佐是法拉利的这个创始人嘛，所以那个有一款以他命名的非常经典的这个法拉利的一个最顶级的车型，然后拉法呢是目前这一代最顶级的法拉利的一个车型 哦， 现在市场的售价是天价， 是一个天价， 对，上一台卖出的拉法应该是超过了4000万， 哇， 但是当时新车其实在几年前吧，新车才卖2000万左右， 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就在法拉利里边它是顶级的产品， 对，所以当时买了拉法的人其实他如果一直收藏着的话等于可能比投资股票还要赚钱 啊， 对吧，因为已经开了几年同时还身价翻了一倍 这样啊， 所以在这个就是超跑这个领域，如果二手车其实也是就是非常流通性非常强的，就是说它并不会因为就是被开过了或者它就大打折扣，对吗？ 是的，其实这么说，因为我们研究这个行业嘛，所以超跑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硬流通品。 硬流通品 就是它的流通速率非常的快，因为这个就是市场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现在买尤其是二手超跑，现在买新的超跑的这个增速啊，新车超跑销售的增速远不如二手超跑销售的增速，越有钱的人呢他其实越在意自己的钱花的值不值，大家会觉得这个二手超跑的价格比新的超跑其实便宜了很多，但同时如果你懂车的话，因为买超跑的人通常都懂车，你懂车会挑的话其实性能差不多，品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很多几千公里一万公里的车呢其实可能价格比新车低了一半，有没有其他的各种税， 也没有人买一辆超跑就可劲儿开去， 对 吧， 对，只要你会挑，所以呢这个二手超跑其实现在流通速率是非常非常快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说懂超跑人都知道这个很多超跑的二手车的贬值速率啊远低于普通车，比如普通车每年的贬值平均速度在8%-12%左右，但是很多款超跑呢远低于这个数字，甚至还有很多款不但不再贬值还在升值，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拉法是就是这种最顶级的，毕竟太少了，比如说像法拉利已经停产的经典的458呀，加州啊，老一款的加州啊，刚才说的这个小牛盖拉多啊，这个大牛啊，劳斯莱斯啊，这些车都是在升值，所以很多人了解这些之后他们就毫不犹豫的去买这些车， 听上去像一个很好的投资的方式，因为它非常的保值也会增值，对吧， 对，但是就想开开的时候吧，还是得琢磨一下，它毕竟不是什么道都能走。 对对对， 有时候过一减速带是不是就得 心咯噔一下？刚才还有朋友问说你这个就3秒，但是百公里加速你得有路啊，也没有赛道，对吧？ 对对，通常大家在城市里开是没办法，就是去体验3秒加速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对吧？因为这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对啊， 我问问新磊哈，你开吗？ 我觉得我的开超跑的时间没有我坐超跑的时间长。 享福的人。 新磊，看来你是一个多么受欢迎的女孩子。 在我们公司非常受欢迎， 是吧？ 现在接触了这个圈子里的人哈，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就喜欢超跑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就因为大家对这群人还是蛮好奇的。 对，就包括就比如说现在你们公司的一些具体的客户，你比如说是男性多还是女性多，是这个什么年龄层次的多， 他们都是一些什么职业的人， 对，都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或者他们的性格会不会有一个大致的什么共同点， 超跑画像， 对，超跑画像，超跑大数据画像， 那个是这样，就是首先呢，我们的客户呢还是以男性为主， 嗯， 男性为主，大概在80%左右， 嗯， 然后从年龄层上来说，更多的集中在20到40这个年龄层， 嗯， 但是呢，中间的其实挺平均的，中间分布挺平均的， 嗯， 首先呢就是30到40有一批呢是这种，咱怎么说呢，企业家。 嗯， 有一代企业家这一层，或者甚至有超过40岁的， 嗯， 就是很多人身价其实非常高，他买个10台8台，按理说都不应该眨眼睛， 嗯， 但是他还是会选择租赁。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会去计算这个他的投入产出比、 性价比。 对，你买一台超跑，实际上一年咱除了，因为他如果买的话，不像我们专业做这一行，他一定买卖会被赚一个差价，对吧？本身可能如果他买一年卖的话，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价格的一个差。同时呢，每年的保险费在10万往上，维修保养的费用差不多在10万，然后再加上他花了几百万去买一台超跑，占用的这个资金成本，这钱他如果拿去放银行，对吧，一年都有个10-20万、所以加一块儿他会觉得每年花个大几十万，然后养一台车，其实如果租的话，他比如说使用我们公司的套餐，其实没有多少钱，但 而且可能还可以体验不同的车型， 对，而且不用操心了，不用操心去上保险啊，去怎么去修，怎么去保养啊，还可以不停的换，对吧，而且真正使用超跑的人，拿超跑去代步的毕竟是少数， 对， 更多的是每个月玩几天这样子，所以使用率上来讲，租赁完全就可以满足他的需求了，所以有一部分大老板呢会选择来这边租，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年轻的，就是非常年轻的一些用户，有时年轻到超出我的想象，超出我想象，一看感觉好像 是不是这个兄弟本儿有了吗？ 对，这种感觉，反正就是都是在先问一下有没有成年，对吧？对，然后对，但他们哎。然后这样的一些用户呢，可能不论是他自己赚的也好，还是家里给的零花钱也好，可能他们足够去租一月几万呀，或者是这个1-2万呀之类的，但是可能买的话还费点劲，包括年轻人嘛，一般都会月光，他不会去攒钱去买车，对吧，所以有这样一群这个用户， 这个 画像 我很赞同，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去多体验好的东西，真的，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 关键是岁数大了之后心脏受不了 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哈，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很知名的作家，就叫不上名字，什么浦友和之类，他写的人生的100个智慧，叫100个基本，他里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知道贵的东西为什么贵，那你一定要去就是去拥有一下，去体验一下，你才知道它是为什么贵，你不能光看别人背这个包开这个车，然后你体验过一次你就会知道 是 它贵在哪里，可能超跑也是这样的， 是的，其实现在这个体验的趋势是非常，在国内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五星级酒店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一种感觉，对吧，从小到大在都没有体验过，然后出去就住个3星级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现在好像大部分家庭如果选择去哪儿旅游度假，如果是自由行的话，都会第一优先考虑说，其实我住个5星级酒店， 对， 并不会觉得，对吧，一晚上花个， 是标配了， 对对对，花个1-2千，觉得其实很正常，这种体验式的消费，包括一些高级的餐厅，现在吃顿饭动辄就上千，对吧，甚至在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你去高级的餐厅，你请个客可能3-4千都有可能，对，所以现在这种体验一些有品质的就是有这个值得去体验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已经未来的一个很大的趋势， 听上去这个领域像是一个蓝海呢， 我也有这种感觉， 是吧，那现在就是你们的竞争品牌竞品多吗，就是和你们类似的这种俱乐部 非常少，非 常少， 对，就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新的业态，只在个别的城市有跟我们做类似服务的公司，但规模都非常的小， 妮说拥有完贵的还得体验一下便宜的，不然没有对比，这是经常在体验便宜的呀， 对，然后刚刚也是这个 Vegans 给我们拿来了这个两个车模啊，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就非常漂亮，这个是一个这车我认识 SLS 在大街上见过， 对， 就是 来自梅赛德斯奔 欧翼门， 对，欧翼门的， 这个 这叫什么门？ 欧翼门。 欧翼门， 海鸥的翅膀。 啊，海鸥的啊，这个意思。嗯， 特斯拉也是这种门哦。 是的，是的，是的，特斯拉 Model X 也是欧翼门。 特斯拉不是第一款有这个门的，对吗？ 对，第一款就是奔驰。 哦，这款车门的设计特别人性化，就你开车门的时候，旁边的车距如果很窄的话，它也不至于会碰到旁边的车， 是吗？ 它因为它是这种， 就是 在这个特定范围内向下开合的。 哦。我曾经还觉得这种叫什么海鸥门是吗？ 欧翼门， 欧翼门。我之前觉得这种欧翼门必须得有一个超级大的车位，才可以停放，要不然人都下不来。 像这种的，这种就是没有完全翻起来的这种， 这个叫蝴蝶门。 蝴蝶门， 这是迈凯伦的一个标志 啊，迈凯伦的一个设计。 对，目前就迈凯伦的所有车都是都是蝴蝶门，然后这个款就迈凯伦设计的奔驰的 SLR 是蝴蝶门，还有就是宝马 i8 采用的是蝴蝶门。 哦、oh, ，i8 那款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油电混合的 啊，对。哇塞，这个车模 这款奔驰 SLR 现在目前全国应该是量产不到， 应该在10台左右 啊、嗯。这个在咱们店里能够体验到这台车， 可以。周杰伦也收藏了一台，听说。 嗯。 就是有俩，你们一台，他一台。对，然后这个车模也是这个 Wagons 做的一些这个周边的产品， 嗯、 是吧？ 是的。 就是那个现在咱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周边的产品，因为现在就是对于一个品牌来讲，一些周边的这个产品还有就是做活动当中的一些手办，也是对于一个我们品牌的传播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了这个非常漂亮的车模，然后还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就是 Wagons 的， 我们现在也有给会员量身定制的一些赛车服，就我们去赛道活动和赛道体验的时候，大家会有专业的装备、包括配套的这些手套呀、帽子、相关的服饰、另外还有这个车载的一些挂饰这些物件 啊，这些东西 特别想知道有没有就是像这刚才说的城市新贵哈，还有一些企业家都在这个你们的俱乐部里这个交友哈，有没有借助这个平台就又衍生出一些其他的这个生意，就变成了这其他的这个生意伙伴了？ 对， 应该会有这样以车会友的， 谈对象的也行， 谈对象啊， 就是这样的故事就在咱们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吗？发生过吗？ 你要说谈对象的话，我估计应该有，因为我们经常在搞各种的活动嘛，各种的聚会，各种的 party， 所以这当中其实像比如说七夕啊，有专场的活动，这里面听说也有这个就是事后单独去牵手成功的这个小伙伴，然后如果说生意的话，目前倒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这个就在这里面谈生意的一个情况。 大家还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是来放松的，是来体验的，是来跟车玩的。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作为新磊负责这个 Wagons 咱们品牌的工作，我觉得他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我就替你担心啊！你比如说这个，就你个人问题不方便这个询问啊。 由奢入俭难。 你比如说以后这个，对，由奢入俭难。你比如说以后有男孩子追你，对吧？人有车，人不是没有，对吧？ 开 Q3 来了。 Q3 啊，开大众啊，人过来，人很真诚的，对吧？你会不会就是这个会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可能就是比如说第一印象也好，或者其他的感觉也好，就五感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因为我见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 不会不会，其实怎么说呢，跑车给我的感觉它是一种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体验，或者说是一种更丰富有趣的一种生活方式。就你刚刚说的那种可能会无感或者什么的，那倒不会，因为不同的车型它给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像车背后的人一样有不同的性格。 好， 就今天看到两位其实也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哈。你看咱们的这个孟总感觉特别的接地气，一点都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酷炫。 对，其实每一个美好的体验的背后都是一群就是非常苦逼的来付出的人。 创业都不易。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在经营一家企业啊，而且要推广我们这个自己独到的这个理念。 是的 啊。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哈，这个孟总这刚刚说这个这之前上大学前都住三星级酒店的哈，这个你开这样一家俱乐部，按理说应该是非常有身家才可以，就我们的想象哈，就是你的投入成本应该很高才可以。 对，就是这个生意，就是这个 体验呢，其实门槛确实比较高。 嗯、 它门槛体现在几个地方。 嗯。 第一呢，就是对车的专业的要求要非常高， 嗯、 尤其是超跑。超跑其实水很深，刚才说过，就是你必须特别懂行才行。 嗯。 否则的话，如果比如说你买了一台事故车， 嗯、 或者是买了一台有问题的车， 嗯、 那你可能损失会很大。 嗯。 对吧？所以这第一门槛高，第二就是超跑的这个价值高。 嗯。 所以就是它确实对资金有要求。 嗯。 像我们其实因为整个团队创业已经有好几年， 嗯、 好几年，然后包括我们的母公司也曾经做了很多轮的融资， 嗯、 所以这个算是有一定的一个积累基础、 嗯。 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行业还有一个门槛很高的地方在于租赁嘛， 嗯、 租赁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对人的信用的一个评估， 嗯、 也就是说我租给你一台车，其实表示对你信用的一个认可， 嗯、 对你人的一个认可， 他、嗯、 会把这个价值这么高的车租给你， 嗯、 对吧？所以它里面对人的一个信用的评估也很重要， 还得会识人， 对对对， 挺难的， 对 对。其实还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过很多的这个创业者啊，包括也有这个智联招聘的这个导师，跟大家在年轻人求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出一些解答啊。我想就是听到二位如果对于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正在职场当中的年轻的朋友们，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创业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呢，创业应该趁早。应该趁早，但是呢，不要，我不太建议，就是直接，比如说，上学刚结束就来创业。我认为应该有一点点的积累或者基础，就是对行业、对专业各方面有一点点基础，然后再出来创业。否则的话，就是一开始的这种学习成本会太高。因为我极少有见过第一次创业就成功的，有，但非常少。可以说95%以上，甚至99%，都是要经历一次或多次的失败，才有可能会创业成功。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太晚创业的话，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失败， 试错的成本就变高了。 对对对，但如果太早的话，你可能就失败的这个几率就太高，对吧？所以我觉得要年轻一点，比如说25到30左右，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年龄段。 好，那么新磊呢，就是对于现在比如说在工作当中，这个正在求职或者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困惑的，因为看到新磊确实非常的养眼，而且负责这么大的一个品牌的这个运营活动啊，都可能都是你自己在团队，然后自己在承担啊。对于职场当中的这个年轻人，会给他们一些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孟总说的，年轻人嘛，就是创业肯定是要趁早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啊，或者是一定的前期的各种准备。其实我就是像刚刚孟总提过的那个曾经创过业然后失败过的那种， 也是老司机了， 就是一种尝试吧。然后就是对，然后也通过一些经验的积累，加上一些自己的兴趣的柔和。 咱们这个聊完了严肃的，对吧？ 对，聊完严肃的了。对，我觉得这个 今天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板块， 比较轻松的板块也是和我们的这个美女嘉宾沟通之后啊，因为知道我们的这个炫酷的直播间能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而且也就是借由刚才那个我们那个话题，就当是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好，听友网友们送上一首歌，算是给大家的一种鼓励。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对，祝大家周末愉快啊！现在我们请新磊来到我们的表演区， 我们的主播要在微微一笑首唱了，哈哈。对呀、啊，算不上首唱哈、啊，经常唱对吧？我们一起送给大家一首叫《好久不见》。没有，我看看。好，现在这个新磊已经准备好了哈。这还要看歌词儿啊，这。还没起呢。戴好耳机哈， 挺好，很专业的装备。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个小伙伴们都在这，哇塞，期待呢。 谁说的？ 怨太阳，开始喽。 好。 来到你 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相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说一句好久不见。